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流入眼，欢迎你尝惊喜，终于下车先看红星枝头吹一闹，丽华喜悦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，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请你闭嘴是弗朗西斯·韦贝执导的法国喜剧片，由让·雷诺、杰拉尔·德帕迪约等联袂主演。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让·雷诺扮演的杀手卢比被仇人杀害了情人，他呢走上复仇之路，期间他遇见了有着善良热心肠但是有点愚蠢的康探，二人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段段法式喜剧。影片在2003年10月22号上映后就夺得了法国2003年首映票房冠军，当年这部影片也曾经被引进到中国来。那么您是否还记得这部电影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呢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喜剧影片请你闭嘴。那么类似于请你闭嘴这一类经典法国喜剧片，在法国呢有一种说法叫做皮农喜剧。皮农呢是指那些糊涂透顶但是心眼不坏，能气死你但是呢又能让你忍俊不禁，处处乐意帮助别人但老是好心办坏事的可爱的傻瓜们。本片的皮农呢就是那位有着热心肠而且呢还有点愚蠢的康探，他有着天生的神力但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滔滔不绝，而且呢永远不分场合时间和别人的感受。我叫康探蒙塔基人，这是大家在片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。这部影片呢虽然说是2003年的老片子了，但是呢现在看来依旧能够让人笑到抽筋肚子疼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法国喜剧影片请你闭嘴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。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出康探抢银行的乌龙大戏，因为他抢劫的居然是一个没什么钱的货币兑换所。这个还不算，他还被职员忽悠去抢对面的银行，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他竟然躲进电影院，那里正好在放映动画片《冰河世纪》，他好像忘了自己刚抢过银行，完全和孩子们一起欢乐地沉浸在电影之中。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，他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银幕，而这只是开始，康探还没发出他的话痨大招。他被关进监狱，打招呼就是那句绝世名言：“我叫康探，蒙塔基人。” 你好，我叫康探蒙塔基人。 管我屁事， 不想聊聊吗？来这儿时间长了都想说话。你进来多久了？我认识一个非洲人，他是安德烈斯人。 安德烈斯人可不是非洲人。 他是非洲人，叫约瑟夫。 安德烈斯人没有叫约瑟夫的。 不知道，也许 你瞧，你现在想聊了。你叫什么？ 约瑟夫。 那你是非洲人了？ 不，安德烈斯人，笨蛋。 那个约瑟夫是蒙塔尔的非洲人，来自安德烈斯。 你玩我是吧？ 不，怎么会呢？我喜欢非洲人。 康泰每一次都想愉快地和狱友聊天，但最终都会烦得对方和他打起来。两个星期内逼疯了五个犯人，连监狱长都觉得头疼。看守们想把他交给精神病院，结果院长拒绝接收。这个时候卢比出场了，他是一个黑帮杀手，与老板沃热尔的情人有一腿，结果被发现沃热尔杀了情人，卢比就抢了老板的2000万块钱进行报复，最终被关进监狱。但是他一言不发，什么都不肯交代，警方就安排康探和杀手卢比住在同一间牢房，试图用康探的话痨撬开卢比的嘴。 你好。我叫康探，蒙塔尔人。 卢比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康探进来，眼睛一直勾勾地盯着墙，一言不发。 看什么呢？我能看见吗？看不见。哦，蜘蛛。在那儿。我以前也养过一只，可结果让人失望啊。它真的不听话，我下命令它根本就不听。不过都很简单，坐下、躺下、倒着走，没用，它根本听不懂。我碰不到最聪明的。连一个月都不到。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你要是想试试它，我害怕你会失望的。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可喜欢马了。你的眼睛就像马眼睛一样，我没恶意，伙计，真的，你长双马眼。小时候我可想当马童了，可我不能总那么小，后来我就当了马夫。那些马的大眼睛就跟你的一样，我太喜欢那地方了，真好闻。马会用大眼睛看着你，你会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看，我很高兴他们把我关在这儿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马厩一样。你听，马渴的时候这么叫，我把你变成马兜一圈怎么样？ 其实警方一直通过监视器监视着他们。夜晚，卢比眯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这时另一张床上的康探又打开了话匣子。 睡了，我做了个梦，得跟你说说。我们俩出去以后合开了一家酒吧，就像巴黎附近那种，就像在蒙塔尔，名字叫两个好朋友，我负责端啤酒和咖啡，你在前台收钱和顾客拉家常。我还从没有过自己的梦想，可这次我好像已经到了那个地方。 正在说着，康探转过头，突然发现卢比的一只胳膊耷了下来，割破的手腕上流着血，他急忙起身冲了过去。 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开门，开门。 卢比被送进医院后，康探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一天晚上，他也学着卢比割伤了自己的手腕，于是康探成功地来到了卢比的病房。 伙计，你可真难找啊。 兴奋的康探进来就坐在卢比旁边的病床上，根本就没看见上面还躺着个人。 你看，我和你一样，当我想走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越狱啊。干得真漂亮，我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可是别再干了，要知道还得有人留在里面。我们刚认识不久，可是我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我不会把你丢下，我会在你身边的。 突然护士闯了进来。 你在床上干什么？没看到坐着人了吗？ 哦，对不起。 这下好了，他死了。 见鬼，我杀了他。 出什么事情了？ 他揍死了那个老头。 他太小了，我没看见他。 反正他已经不行了，你没有杀人，把氧气拔了。 说着康探又坐在了病床上。 听我告诉你，我是怎么找到你的。 别再坐在上面了。 反正他死了。 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说你叫卢比。他还没死。 哦，好了，快站起来。 卢比、康坦正好一对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回你自己的床上去。 我就去。 去吧。 这床一腾起来就安排我进来。 虽然卢比一直不肯开口讲话，其实他在暗中盘算着越狱。不久，卢比的越狱大计终于在买通医生后准备实施，而康探也在暗中筹划着越狱。这一天放风的时候，康探联合外面的酒鬼朋友开着吊车从医院外面把吊臂送了进来，趁人不注意，他把卢比一起推进了吊篮里。 你这是在干什么，混蛋？逃跑啊，朋友，逃跑！真倒霉， 你好多了，不像路人了。 正当吊车顺利将两人移出院墙时，康探的酒鬼朋友打开了一瓶啤酒，顿时啤酒泡沫四溢，慌乱中他又把吊臂移回了院墙。 怎么回事？等等，又回来了。这货又喝酒了。 什么？ 开吊车的是朋友，我让他来帮忙，以后我一起开酒吧。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，关键时刻酒鬼朋友又把吊臂移了出来。正在吊篮下降的时候，警察赶来了。酒鬼朋友见状，把吊篮停在了半空中，就逃走了。 马蒂诺，马蒂诺，你去哪儿？ 他真是太不敬业了。 康塔和卢比随机应变，跳上一辆车顶，然后成功逃脱。两个人就这样穿着病号服，跑到一处街角停了下来。 你受伤了？ 我听着，蒙塔日， 我叫康塔，蒙塔日是个地名。 别说蠢话了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给警察干活，你帮我逃出来是为了拿到钱，你装傻是为了迷惑别人，这下好了，露出了马脚，没有人这么傻，我可不那么容易上当，我知道你比看上去聪明多了。 我？ 对，聪明得多。在想什么？ 没什么，头一次有人说我聪明。 这时警车声由远而近，两个人只好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。 我承认总是做错事，可是吊车的事儿不是那么好想的。 闭嘴！ 我跟马尔蒂说了，不让他喝酒。算了，别想这么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已经自由了。你觉得我聪明，我真高兴。 事出来了，穿着病号服，一个字没有，身后有警察追着，你还觉得聪明？ 是你觉得我聪明？你刚才说的。 你们在干嘛？ 这时，身后的门开了，原来这是一家玩具店的后门，两个人连忙闯了进去。 我不会说的，也不会打电话叫警察，我发誓。 你这卖什么？ 我们这儿卖一些新奇特产品。 我们需要衣服和钱。 我只有这些。 有没有大号的？ 你想扮成佐罗吗，蠢货？ 从玩具店出来，两个人甩开沃尔手下的追踪，抢了他的轿车，来到了一个垃圾场。 在这儿分手吧。 什么分手？ 我看你看够了，谢谢你刚才帮忙，说再见吧。 不能这样分手了，我们是朋友。 不，我们不是，我没有朋友，尤其不跟警察交朋友。 什么警察？ 你想让我高兴吗？ 啊，对对，那当然了。 那好，你说，对，我是威尔利警官的线人，对，我是来找回那2000万的。 对，我是威尔利警官的线人，对，我是来找回那2000万的。 很好，行了，都清楚了。 那就交朋友吧。 不，你在耍我对吧？ 不，为什么？ 给威尔内打电话说你找到了我，要把我带回去。 我找到了你，你要把你带回去？ 是的。 好吧，往哪儿打？ 警察局，笨蛋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 不不，号码多少？ 你不知道警察局的号码？ 我当然，我怎么会知道？ 你刚才承认给他们干活。 是啊，你不是说这样你会高兴吗？你怎么了？你 哦，卢比快要气疯了，他恼怒地将康探推下了车。 你肩膀脱臼了，我知道怎么复位，快点过来。 你快走， 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明天肯定动不了了，快点。来，坐这儿。有点疼。你别怕，我会轻一点的。好了，复位了。啊， 你到底是谁？ 康坦蒙塔人，有我在，你绝对不会有事。 康坦话音未落，卢比坐的椅子腿就断了，他跌坐在地上。两个人一路躲避着黑帮和警察的追捕，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卢比有了想法。 整个街区都封锁了，我们得分开走。 为什么？ 他们在这儿两个人待在一起太容易被发现了。好了，准备走运。 哎，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这不关我事， 我只好回我养父母家了。 太好了， 可他们都死了， 真烦人。 我突然想到的，以前那老头总打我，老太太总是最行心的，你又加了。 你给我滚，我不想再糟了。 怎么会呢？你是我朋友，不可能弄糟的。 跟你在一起总是糟透了，你还缠着人，我都快疯了。 我没缠什么人。 没有？那你现在呢？ 就这样你能去哪儿？你需要辆车，我去偷一辆怎么样？我在行。 不用。 真的真的，你别动，不出十秒就搞定。 康探说着就去偷车，可汽车警报器响了起来。 我真是搞不懂，命令切断了。该死的报警器，人总在换新的。 闭嘴。 很快报警器的声音引来了警察。 那声音让我紧张。 他们走了以后我也要走了，你不要老跟着。 我发誓再也不会有车的问题了。 不光是车，你什么都会出问题。 在与警察周旋的过程中，卢比不幸中弹，康探一路照顾着他来到了一间废弃的酒吧。 子弹取出来了，我给你缠上绷带。这间酒吧等着出售，以前我就看上了，大小挺合适的。你喜欢干什么？收钱还是端盘子？好吧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应该不会太贵，这样的小酒吧你觉得多少钱？2万3万，你说呢？ 康坦， 也许更少，这是门槛价。 康坦，我从我这儿偷了2000万。 多少？ 2000万。我只想干两件事，杀了沃尔带着钱跑。我可没什么计划要给你开酒吧，明白吗？你的计划就是去自首，你没犯大罪会得到宽大的，责任都在我身上。 我在药店买了点吃的，我想你可能会饿。果酱？糟糕，是西果酱。 我会给你出钱的，我给你把钱汇到账上，你出狱以后就能得到你的酒吧。 不好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的酒吧叫两个好朋友。 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是你的朋友？ 你难道不是吗？ 别吃了，弄得到处都是。有人。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她是一位无家可归者。卢比善心大发，给了姑娘一些钱，送走了她。趁着卢比不在，康探为了让卢比能够轻易进入沃日尔家，甘愿自己做诱饵，将杀手引到了酒吧。最终卢比赶回来救了被揍得半死的康探，并且真正的将他视作朋友。随后卢比就跟康探直奔沃日尔的老窝。 啊，谁是猎物？ 走进大厅，沃日尔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 谁又是猎人呢？ 今天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。 是真的？ 小心开过枪。 沃日尔趁乱开枪，击中了卢比。 给你5秒钟说出钱在哪，否则让你的头开花。1、2、3。 一声枪响，沃日尔应声倒地。原来是康探开的枪。 天哪，我杀了他。 这时外面传来警察的喊话声。 沃日尔，我是维尔内探长，赶快开门，不然就要炸开了。 倒地的沃日尔并没有死，他趁大家不备向康探开了一枪。 康探，你醒醒。 我不疼。 一声巨响，警察炸开了沃日尔家的大门，冲了进来。 你们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，不然不会有好处的。 快来人，有人受伤了。康探，他受伤了。 我没事。 他们来了你会得救的，别担心。 我们的酒吧没了。 别说了， 我们会再买的，买个更好的，看着吧。我在后台收钱，你在前台，大家都会说去两个好朋友，那是个大酒吧。 你说这个是因为我快死了。 你不会死的，你还给客人端啤酒和炸薯条。 不，不卖薯条太费事了，屋里味道还难闻。不， 你是不是好些了？说呀。 对，我们有好多东西可以卖，热狗、三明治什么的。 嘿，我说你们两个不错呀。 没什么太大的事。 哦，等等，我差点死了，真的。我们杀了倭人，现在马上放了我们，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。 天哪，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喜剧影片《请你闭嘴》。这部影片的主角之一是又壮又憨的康泰，他的特点呢就是嘴太碎，能把人给逼疯了。扮演他的就是前法国国宝级演员杰拉尔·德帕迪约，1996年获得法国最高荣誉骑士勋位勋章。杰拉尔·德帕迪约少年时呢是一个流浪街头的小混混，在偶然加入一个剧团后进入演艺界，真正的让他闻名全球的影片是《大鼻子情圣》。这部影片让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提名。影片的另外一个主演，饰演冷漠杀手的让·雷诺，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那个有点怪异的杀手饰演者。这两个活宝碰撞出了猛烈的火花，装疯、自杀、逃狱和黑帮大佬、警察局玩得不亦乐乎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我是殷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编辑丁力、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闭嘴。